我哋希望为在囚及更生人士送上正能量，除咗会邀请过来人分享经验之外，仲会带嚟最新社会服务嘅资讯，为你加添重新出发嘅动力。 更生路上从来唔会得你一个，仲有我哋撑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托数。 创里程啦，嗰、那个你咧就系、是、你我个你，咁其实呢一个计划咧系几时开展嘅啦，同埋个目的系点嘅啦 ，Kenny？ 咁就我哋有个叫做私有计划嘅一个活动啦，可以安排去参与，配合翻佢自己一啲特长、一啲喜好，去探讨一啲可能嘅发展方向咯。 其实当时是我有个社工朋友介绍我去参加他们的即是善道会的 event， 跟着我就认识了 Kenny， 即因为他可能都知道我的需要，所以他就事后都有联络我，告诉我有这个计划，不如你参加一下。我成长在一个小康的家里，自己会觉得自己都比较幸运，即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还读第二个 degree， 其实对比同龄的人来讲，我可能都叫做比较幸运，想做翻少少即系自己想做嘅嘢。头先阿 Kenny 都话我系会做少少创作嘅嘢啊，即系我而家都读紧 history 嘅，都想睇下会唔会创作又做下，又或者之后做下啲教研嘅工作啊。如果有机会嘅话，大概呢个就系我嘅背景。 咁嗰时其实你未入到去呢一个嘅计划当中嘅时候咧，你会唔会觉得死啦，好似揾极都唔系好啱方向？又好多嘢好似棘住棘住咁样噶。 我未入呢个计划之前，我基本上系我谂28岁啊。即系正常年纪同龄嘅人，应该都准备结婚生仔噶啦。咁但系我嗰阵时净系翻嗰几个月工，叫做做记者啦。咁喺一间报馆度，咁我嘅工作经验就系嗰几个月啦。你话系咪我真系好中意做记者？咁其实都 又唔系， 未必系， 又想尝试下啫， 系咯。所以就变咗去到28、29岁，我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 咁可能一般嘅生涯規劃呢，即係以前一啲概念呢就會話幫人定格咗佢一啲能力係啲乜嘢啦，然之後配到一啲工作俾佢啦。咁但我哋計劃特色就唔係咁樣嘅，可能我哋都有啲唔同嘅階段。首先可能會盡量去探討返呢個年輕人嘅一啲特長啦、喜好啦，甚至係價值觀啦，會唔會啲做人嘅態度啦。咁喺呢個位邊揾多啲佢真正有興趣嘅嘢， 改變咗我性格嘅，咁對我嚟講都幾震撼。對於社會嗰樣嘢，就好多嘢都唔叫做唔敢去試啊，或者停留喺自己個 comfort zone 入邊。但係喺阿 friend 嗰度啦，咁就你不如你呢樣試下，嗰樣試下，佢不停都會俾機會我，都好 appreciate 呢樣嘢。以前就會我讀 history， 就以後就淨係做教書啊，成咁總之就淨係做一樣嘢。 我淨係個目標係一個單向方向嘅啫。 咁而家又覺得我可以做個 statue， 係啦。咁就變咗會好多嘢都想試下，睇下自己個能力或者嗰、那個到底嗰個高度可以去到邊度。 每个星期咧，即系喺呢一个 talk show 嘅呢一个环节里面咧，都认识多咗好多咧关于善道会嘅服务啦，亦都听到好多佢哋嘅服务对象啊，佢哋嘅义工嘅分享啦。咁如果大家想再听多啲嘅话，当然啦，又系嗰句啦，留意住星期日黄昏6点嘅新闻之后，有叶蕴仪嘅《万千宠爱》嘅，唔该晒。唔该晒。 唔该 晒。阿一哥，阿一哥咧，头先有啲嬲啊。阿何亨，阿何亨，阿一哥咧，分享咗一啲咧，即系喺屋企咧，有阵时有啲猛整嘅嘢俾我听。 系啊，寻晚个仔扭计啊。 系啊，系啊， 即系做爸爸，新手爸爸应该都有啲出口嘅。咁啊， 都有嘅。 做到一个咁嘅对象，应该真系非常之荣幸嘅。 啊，唔系啊，你而家见到佢笑住讲，系咪啊？各位亲爱听众都听到阿一哥好似手齐齐、手淫淫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头先佢唔系啊，佢好嬲啊。不过我哋唔好讲太多啦，我哋而家要讲嘅咧就系、是、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台 FM 926 啊。 我哋系手下留情。 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大家好，我系刘旅行，仲旅行紧。 大家好，我系梁礼勤，系。准想去旅行，耶、yeah, ！好啦，系啦，今晚继续翻嚟手下留情啦。咁由于继续旅行嘅关系咧，咁阿一哥咧今日就要再坐低啦。 系 会唔会系因为咧 突然之间夜晚黑又要翻工，咁于是乎咧，你就会更加 哦，都唔关事嘅。其实平时一二三五都要翻工嘅夜晚，系啊，自己手头上有另外一个生意仔搞紧啊嘛，所以其实都系要打多几份工啊，等钱使啊，等钱使啊。 所以你其实好开心啊，可以喺度， 其实可以好开心噶， 系啦。 咁一都做咗即系现今一个年轻嘅新手爸爸啦。即係作為即係有好多新聞講嘛，即係唔同嘅地方都有啲，譬如生育率比較低啦。 係， 我覺得阿一咧應該係要做好一個好榜樣， 即係生多兩個， 大肚生多兩個係 嘛？奮鬥係啊， 係啦，一生三個咁樣就最圓滿啦。喂，咁但係咧我想問阿一哥你咧，即係叫做一個少少嘅盤點先啦。你覺得咧做咗老豆之後同未做老豆之前你有咩唔同咧？你自己？ 我覺得最大分別啊，早睡早起咗。 你有咩？ 我有早。 你边有 早 睡啫？早 起 系啦， 迟睡早起咗，其实真系即系瞓少咗好多。呢个系本身好多人喺知道太太怀孕之后，都已经第一时间俾我嘅忠告嚟嘅，即系话有得瞓好瞓。尤其是咪话即系 B B 出咗世嗰两日，可能即系太太或者女士仲住紧院嘅时候咧，爸爸最紧要做啲咩啊？ 做咩啊？ 喺屋企瞓觉。 哦，系咩？ 因为接咗翻屋企之后，你冇时间瞓啦。咁而家我谂个仔即系撇除寻晚扭计之外咧，佢一般都可能系即系开始戒到夜奶咧，就十二至七或者十二至六系瞓紧觉嘅。 即系深夜十二点至到朝早六点。 你当而家十点零钟翻到屋企就十一点，然后冲埋凉，咁然后阿妈就即系嫲嫲夜夜嫲嫲就撤退，咁就我去即系叫做顶上，咁然后就暗佢瞓。十二点零钟瞓之后咧，咁我就可能有啲叽里呱啦嘢要搞啊搞啊。第二日翻工啲嘢，或者可能冲个凉、洗衫啊、扫地啊嗰啲都仲要做埋，咁可能大概点零两点要瞓噶啦。 而系一哥好似做咗一个佣工咁啊， 系啊，所以点解呢两个月啊，忽然之间我哋手下留情讲多咗一啲 家事 上 嘅嘢 咧，因为小弟有感而发。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其次就。但咁我就嗱嗱声准备瞓觉啦。咁其实以往你唔舍得瞓咧，可能系你个人仲系好精神啊，或者觉得仲想出去玩啊。但而家唔系噶，而家一摊上去半个钟内咧，其实已经一定系瞓到嚼嚼声噶啦。 哦，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啦，咁大概六点零钟，唔系四点零钟之后咧，阿仔会即系开始扭计一阵，咁你就要氹佢再入睡啦。咁由六点零钟就真系佢醒嘅时候咧，咁我都要起身同佢玩一阵。系啦，咁通常第一下六点零钟佢醒咗，同佢玩到七点就喂即系俾佢食第一餐奶，咁然后外父就嚟接手啦，咁我就可以补眠多两个零钟咁样咯。 哦， 系啊，咁所以系个主要系嗰个叫做早起咗好多，即系六点就即刻弹醒咗咁样咯，同埋少咗出去应酬咯。 哦， 少咗出去应酬真系。 阿一哥咧， 真 系 好耐冇去嗰啲应酬局啊。 唔系，阿一哥系咧继刘伟恒之后啊，第二朵啊，广播道上交际花。 系 啦，冇错。系啦，佢喺交际方面咧非常之劲抽嘅，咁但系咧，自从生咗个仔之后咧，呢方面嘅活动就少咗好多啦。 冇错， 缩短咗好多，唔系少咗，缩短咗。 平时 用四个钟先可以应酬得晒， 系。 而家一个钟嗱声应酬， 系 吓一个钟 效率高咗好多， 一个钟半打嚟啊！咁然后 系啊，我哋手下留情喺广播度嚟讲咧，都算系咧旺巴叫做。 点解旺巴？ 两个爸啦嘛， 系 啊。其实我都叫做阿爸嘅。 私提分都叫嘅， 哎呀，系啊，私分啊，私分，你谂下，哇，呢真不得了啊， 盆满盆满啊，呢度 啲男嘅全部 呢度，咁啊打俾阿欣欣转下， 你知唔知呢度系用翻每年啊年宵经常听到一句说话 咩啊？ 旺丁唔旺财啊！ 嗱嗱，呢个你讲嘅咋？嗱，我唔敢讲啦。 哇！ 阿一哥4000蚊个 show 都话旺丁唔旺财，真系唔够你嚟啊！ 喂，但系咧，其实我听咗阿一咁耐咧，即系真系睇住阿一个， 系咪觉得佢大？佢识谂咗咧？ 唔系，佢系一个缤纷年轻人啊！我又觉得，即系佢嗰个兼备咧，即系各样嘢，佢个性格又好啦，咁佢又其实对一啲前辈，佢又好尊重噶噃。 一时时啦， 做嘢即系当然 喂，一啲啲嘅咋， 睇边个嘅咋， 真系你咁都唔明啊？ 你咁都唔明， 系咪？你继续啊，何亨。 佢唔明我哋， 系唔明啊？你继续啊。 啊，咁啊，一对我算系咁噶咯，因为我唔系太明白，我觉得啊，一都系一个人才嚟嘅咁样。 系系，咁啊叻仔嚟噶一哥，你谂下仔都生埋系咪先？ 叻仔， 佢用好少嘅时间做咗一啲人一生要做嘅嘢，咁啊几劲啊！ 佢就快行完噶啦，佢人生。 我以为你话佢个运添，真系猜过你把口啊！喂，先，我哋要执翻寻日嗰啲嘢先，系啦。咁啊，话说咧，寻日咧，我哋临拜拜之前咧，就好仓促地咧，真系估唔到啊！就是啊，何亨殺我哋一個措口不及啊！因為突然間我哋講鎖匙噶嘛，尋日係嘛，係啦，講緊嗰啲鎖匙唔知擺喺邊嘅時候，突然間你就話啦，咦？我仲有車匙未講喎，嗱，你尋日你冇講過話要講車匙嘅喎。 係，唔係？其實我頭先自己 fold 緊㗎啦，不過再俾你指一指，我又再 fold 翻過嚟啦。 哦，對唔住啊。 唔係，我想講話一家之主咧，以前咧細個係咁樣嘅，即係何主席就幫我安排曬所有家居安全啊，點樣啲鎖匙點擺啊，點樣去開翻門啊咁樣。咁所以而家咧個崗位唔同咗啦嘛，咁我都作為係即係家庭裏邊啊，如果有咩緊急嘢咧，就呼叫我啦。 嗯。 喂，嗰啲嘢放咗喺邊啊？咁樣。 嗯。 咁啊，事完咧。在早应该一个月前到啦，屋企出现一个咁嘅情况嘅，就系、是、咧，泊喺出边架车就爆咗胎。 你先 出边嘅车， 边个屋企先？你而家你而家， 我屋企， 即系三藩市嗰边，系系系 三藩市嘅屋企咁样。咁、咧就由于架车爆咗胎嘅关系，就泊咗喺出边啦。咁啊冇喐咗一段时间咁样。 嗯。 咁而最后揸车。喺個位度拍咗喺個位度咧，就係我岳父大人， 嗯、 就唔係我自己啊，我唔係我自己。咁、好啦，咁啊隔咗一段時間，車咧好多時咧，如果擺得耐咧，間唔時都要著一著佢， 嗯， 因為喐唔到啊嘛，都要譬如攤一攤架車咁樣啦。 點解會喐唔到嘅？我想知。 唔係因為其實 男人先明㗎，男人要攤一攤 咗胎，再重新一次爆咗胎，爆咗胎。 哦，唔係，但係你話車間唔中都要攤下屎嘛？個原因係咩咧？ 因為有時唔喐，咁啲車你咪當係模型咁樣咯。即係好多時男士，即係好多時成功嘅時候都有五六架車噶嘛，咁可能代步得一兩部嘅啫嘛，咁有啲車會擺咗車房又好，或者香港都係嘅，擺咗喺停車場啊，或者一啲地方咁樣擺咗喺度就好少揸嘅，愛嚟品多啲嘅，即係望下，跟住著架車俾兩下油，嗡嗡哇！ 點解要間中就要著下咧？ 好似話會冇電啊嘛。 第一可能有啲以前个说法就电啦，第二就係、是、其实你间唔时架车着下去呢係会好啲，等佢运行一下嘛。 哦、 即係同人瞓觉瞓得多系一样㗎嘛。 其实 气瞓得多会堆㗎，我唔知咩叫堆嘅。虽然 呢个说法我都有听过，虽然我嗰架唔系汽车。 单车 都系噶，间唔中都要踩一踩噶。 啊，我问下重哥先。 如果长期唔踩咧，佢哋嗰啲胎啊，或者因为你长期摆咗喺度嘛，咁、就会好容易会冇气就一定会冇啦。同埋佢会惯咗压住某几条拎咧，咁就好容易会断啊。 嗱，呢个我就唔知道，但系波鞋我就知啦。啲波鞋咧就千祈唔 好， 冇错啦，即系你唔好即系就咁摆咗喺度就算数，因为咧你唔着摆咗喺度品咧。就会好容易甩底嘅、 波衫都系， 系咪？ 真系唔好唔着，你唔着嘅话咧， 啲字会甩。系 啊，我都知啊呢、這个，系啊。 一样啦，咁我哋就为咗啲嘢恒久啲咧，就都会做啲一个嘅得闲着下去啊，得闲着下去咁样啦。咁、啊试完咧就系、是、我岳父大人咧就拍咗架车，咁啊之后咧发现架车爆咗胎，咁咧架车就间唔时着下。咁好啦，咁我当我上车嘅时候咪着下车咯。咁、着车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啊，检查架车啲嘢正唔正常先。咁车入边咧。仲有一個叫做喺乘客位咧，有一個叫做我哋叫做叫做飾物箱又好，或者係一啲你係知邊個 嘛？即係前面係喺個膝頭哥，膝頭哥對上嗰個櫃桶拉落嚟嗰個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嗰個位咧，其實平時我揸車嘅時候咧，我就唔係太着重。基於係啲咩咧？因為我屋企啦，同埋我出入嘅地方咧，都較為安全。嗱，即系喺三环市嘅生活系咁样嘅，咁如果住某啲区咧，的确啲治安好差嘅。咁、我岳父大人咧就住喺一个即系比较旧少少嘅区，咁而嗰度咧系佢哋如果摆街，即系架车摆街度咧，佢哋就会做好一啲好多嘅防盗嘅措施噶。 例如咧， 锁好门啊，系将啲柜桶都 lock 埋佢嘅。 哦，即系嗰个膝头对上嗰个柜桶都 lock 埋佢啊。 系啦，膝头对上嗰个柜桶都 lock 埋。 我都有听过一啲车厢嘅保安方法。嗱，嗰啲贵重袋咧，千祈唔好摆喺嗰张凳上面，即系唔好好市正。 你话喺外国定系香港啊？香港都 千祈唔好摆到好市正咁喺张喺个车凳上面。 嗯。 要求其擺， 嗯， 人哋就以為入面冇咩貴重嘢啦。如果你好市正咁擺喺度嘅話咧，人哋就覺得係貴重嘢啦，係、哦、唔知邊個教我嘅。所以以後逢親落車咧，個袋我就係求其劈嘅。 咁你不如孭住喺個身度啦，嚇，繼續啊，繼續學生。 阿一頭先舉嗰個例子咧，喺呢邊係唔可以 的。唔 work 嘅，係啊，係我都聽過劉偉恆講過，即係只要有個袋喺度就會好危險噶啦嘛。 其實而家係嚴重過劉偉恆 喺 白雲市生活嘅年代㗎。 即 係 會剝爆個玻璃跟住攤嘢㗎嘛。 剝爆玻璃係攞咗嘅，咁啊攞咗嘅，咁所以咧係唔會有財物咧係喺個乘客位嗰度嘅。除非你係想塊玻璃爆啦咁樣，咁啊即係好啦。基於呢個原因咧，咁因為我外父大人去嗰、那個即係、就是、對車嗰個防盜嗰個概念同我好唔同啊。咁、 嗯、 我因為從來冇鎖過嘛。 嗯嗯 好啦，咁我外父大人揸完嗰架車之後咧，我就發覺，誒點解嗰個箱開唔到嘅，掹極都掹唔到。 哦， 好啦，咁我跟住咧就。曾經咧，即係我未諗到任何嘢嘅時候咧，哇，係咪壞咗呢個鎖？咁我分別係攞咗螺絲批啦、電鑽啦，同埋六角匙嘅。 跟住你俾差人拉咗係嘛？有差人經過，跟住拉咗你係嘛？啱啱保釋翻出嚟。 Hey,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係我執咁。 跟住咧， 咁我真係試圖咧，係用啲幾種方法咧， 撬開佢， 係撬開佢。咁喺撬嘅過程裏邊，啊，冇理由無端鎖咗嘅噃。咁就開始好焦急嘅情況之下咧，我就望到啊，唔係嗰個位佢有個鎖匙位啊、 嗯， 即係我嚟插鎖匙扣嘅位。 嗯嗯、 好啦，咁我而家咧就一間影條車匙，其實啲車匙都冇乜特別好舊噶啦，好、 嗯、 low tech 嘅嘢嚟。咁、 哦、 我條車匙係咁樣噶。好啦，大家望到呢條車匙嘛？ 係望到。 咁除咗有幾個禁制嘅防盜嘢，同埋喺香港玩一個運動項目嘅鎖匙扣之外咧， 同埋中間嗰個貴 logo， 係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就啊。條車匙喺邊咧？ 哦，即係嗰個櫃桶仔車嘅鎖匙喺邊？係 係啦係啦，嗰條匙喺邊咧？咁我就翻到去入到車房啦，同埋屋企咧，擺鎖匙嘅地方起勢揾咯。 嗯 啊，究竟會唔會有咧？點解會喺邊度咧？咁樣 嗯， 咁又問埋我太太啊，其實呢架車買翻嚟嘅時候，上手嘅車主有冇放低啲鎖匙俾你啊？ 嗯， 冇喎、啊，即係大家都冇咗一個鎖匙嘅概念。 哦、 啊，答案就喺呢度啊！啱啱佢。三隻手指啊，因為其實呢啲車匙咧，因為真係冇用鎖匙嘅關係好耐啊。其實呢個車匙咧， 個車匙點啊？ 車匙，因為我啱啱唔會 係佢夾咗電話，而家好辛苦，可能係你繼續。 其實條車匙咧係咁喺呢度。 哦，呢個唔係人都知嘅秘密嚟嘅 咩？係啊，我係啊，但你已經唔記得咗呢單嘢啦。 我已經唔記得咗啦，原來係呢一個電子車匙。我問一下咧， 而家嗰啲電子車匙咧，因為佢未必係你要以前咪仲要插條鎖匙喺個軚盤嗰度。 系啊系啊， 但系而家 仲要揾个双台嘅锁匙扣去扣 先。系啦，但系而家好多嗰啲系你只要戴咗喺身上面咧，佢已经感应到你喺度嘅时候咧、 哦啊啊，你埋到去你就咁开门就得噶啦。 系啦、啊，咁、啊、所以基本上你唔需要插入去啦。咁但系 in case 有啲咩事，可能个磁感佢出现咗个问题啊，或者冇电嘅时候咧，咁喺个车匙某个位可以咔嚓一拉开嘅时候咧、 啊， 就可以有翻条锁匙出翻嚟， 就俾你笃翻入去， 就俾你笃翻入去嘅。 嗯 系啊，咁由於我真係太耐冇用過呢條車匙啦嘛， 嗯、 即係掹出嚟嘅車匙啊，咁佢揾我揾兩日啊， 咁個櫃桶係咪叫爛咗？ 冇叫到，冇爛到，冇爛到。咁但係我諗嘅，哎呀，即係點解呢個功能，即係原來冇用咁耐，連呢條車匙喺呢一度都唔知道，我揾咗兩日啊。 其實咧，人類就係咁樣噶啦，當啲嘢咧越嚟越先進同埋方便嘅時候咧，嗰啲所謂嘅唔夠先進嘅嘢。同埋一啲原始嘅生活嘢咧，大家就會忘記咗， 係啊，真係唔記得曬，係啊。 我而家寫字少咗好多字，我都唔識寫啊，真係好驚啊。係啊，所以要得閒要出嚟練下字啊。 唉， 我尋日其實咧，我咪話俾大家聽咧，我個鎖匙包裏面仲有啲咧已經冇用嘅鎖匙嘅，跟住咧我數過咧，我鎖匙包裏面咧就總共有八條鎖匙，但係咧只係得。三条是有用的。 是啊。 剩下有几条呢我真的觉得这个锁匙包是不可以没有锁匙吊住所以我硬都整住锁匙在这里。是有些低能的我知道。 我和阿勤这一代呢其实很多时候呢都开始现在的世界变紧嘛。 是啊。 即是生活上面其实我们举这个例子一条锁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嘛。 是啊。同埋呢你们其实即是平时我们倾偈咁样呢讲开好多一哥都是的一哥将很多新的科技呢话咗俾我听嘅。例如是不同的家庭电器而家的进化咁嗰啲呢其实对我来讲呢当我家仍然继续那把扫把都未烂我继续用扫把来扫嘢嘅时候呢我都曾经有反省过自己我是不是 太过唔先进呢咁样。咁但係我 其实如果你讲扫把同扫抹地呢，千祈唔好太信而家啲新科技。 咪我冇，我咪屋企都有吸尘机，但係我就唔鍾意呀，最重要係我唔鍾意嗰个吸尘机推呀推呀，我觉得唔够干净呀。所以我咪繼續用掃把咯。 啲老人家係咁樣。 係啊，唔好意思啊，真 係。係冇咁乾淨嘅吸塵機。 冇乾淨。 洗碗機係冇咁乾淨。 係啊，我已經做一個。 洗衣機冇咁乾淨。 洗碗碟機真係冇咁乾淨。我已經就係進化得好緊要啦，去到。好啦，陣間先再講呢樣嘢啦。咁啊，今晚咧繼續會有啊林敏聰阿聰哥嘅訪問嘅。佢喺佢自己嘅 Facebook 嗰度咧都 po 咗我哋嘅訪問出嚟。咁啊，轉頭翻嚟一齊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医院一个诊症室凌晨有石屎由天花剥落，压毁一啲家私同电子仪器，冇人受伤。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表示，十分关注情况，并且就最近嘅事件致歉。如果發現承辦商違規，不排除會交由監管機構跟進。醫管局說，聯網內的醫院將會在一個月之內完成檢視幾類設施，包括手術燈等懸掛設施和樓宇內部建築，以及多人經過的高風險地點等。屯門醫院放射治療大樓地下低層一個男洗手間在去年5月30日中午有部分假天花跌落。事件之中沒有病人或者職員受傷。發言人說，院方隨即派人檢查，發現部分假天花支架老化，引致鬆脫而導致事件，不涉及樓宇結構安全，已經即時安排維修。维修工作已经在去年六月完成，而老化天花支架已经更换。院方十分关注事件，事后安排工程人员勘察附近设施，未发现类似风险。医院已经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呈报事件。一名九十几岁持牌女小贩擺檔賣炒栗子期間短暫離開攤檔去洗手間，他表示幫忙睇檔的親友被控無牌擺檔。食環署說，執法並非針對涉事的小販，當時發現一名男子正在經營攤檔，有證據認為他在公眾地方無牌攤賣，因此拘控他，並且是檢取相關設備和貨品作為證據。探望過女小販的立法會議員江玉歡認為事件對婆婆不公道，希望當局寬大處理。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頒發最佳電影獎，到場領獎的聯合導演郭偉倫說，沒有強迫學生拍攝，對導演張婉婷未能夠出席頒獎禮感到遺憾。他又說，今次事件令他體會到何謂成長，他感謝所有參與拍攝的主角同學和學生，包括支持、反對和不滿的同學，亦都感謝學會和專業影評人對這部電影的肯定。電影評論學會表示，早在1月已經公布結果，2月發生有關風波之後有進行檢視，但認為不應該輕易推翻決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呢间旅馆最平，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啦，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要揾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署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点解陨石旁嘅天际系我嘅家园啊？ 唔知喎，咁点解张开口似救生圈先？ 鬼知咩？咁你识唔识神合体同埋流并替啊？ 唔识喎，咁点啊？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林敏聪， 手下留情。佢写嘅歌教晓咗我哋好多嘢，例如陨石旁嘅天际系我的家园，陪着他，又提醒我哋差一分钟天就黑晒。仲话埋俾我哋知，张开口可能会似救生圈。手下留情，浓中情牵。有请经常令到我哋老交战嘅鬼才填词人林敏聪。 身心轻快，揈下手脚话，即使天跌地冧都不怕。 八二年咧就有精工，我哋好记得啦，有。雷安娜有做过木头人啦，记唔记得噶呢啲嚟？ 记得 系点样填出嚟？ 喂，雷安娜有嚟喎，今次 系咪啊？咦，好多喎， 彩云曲，你死未？ 喂，彩云曲 一只都够你，够你真系。 同埋 上次咧，上次系佢喺加拿大，咁翻唔到嚟，又佢都好可惜啊！今次一定要嚟。 系咪你自己亲自打电话搵佢啊？ 梗系啦， 以示诚意啊嘛。 打电报啊！ 咁木头人咧都系 打电邮都得嘅。 木头人 系有冇印象？ 远方天外 啊，系啊系啊，我记得啊，远方天外改编歌嚟。 哇，你真系嗰个年代噶。 系啊系啊系啊，唔好呃你噶。 我觉得好紧要，唔系。 系啊，唔系个个都系咁讲嘅，你放心啊。 有印象点样填嘅咧？即系譬如话彩云曲又好啦，或者 嗰个电影主题曲啦咁啊。 吓，咁又点样开始你？因为嗰阵时你仲系啱啱入行啦。 差唔多，都一年一两年啦嗰阵。 系有冇记得？又系几廿分钟填完嗰啲嚟噶， 差唔多噶啦。 木头人咧， 半日啦，木头人啊，快啲啦。力锋嗰啲歌啊，易啲啊嘛。 在天空里现出彩云，风里幻化缤纷。在我心，我愿我的欢笑永远不变。 三就好多啦， 系咩？ 幻影先啦，不如讲啊，有冇印象点样填出嚟啊？幻影， 幻影又系主题曲嚟噶嘛？ 系， 阴阳错啊嘛， 系 贵啲啊。 真系成啊嘛， 呢个古仔嚟噶嘛，怎佢开始解释几段情啦？系点样开？ 唔系佢讲个古仔俾我听，有啲咩啊？有啲有个水晶咁嘅紫色。咩灿烂的晶莹啊，嗰啲咁嘅嘢，咪喺佢嗰个戏入边嗰个古仔嗰度变化出嚟啊？ 难唔难填嘅呢首？ 都唔难嘅。 系 呢首歌系其中一只最重要嘅，即系我觉得广东歌嚟讲，尤其是我的作品嚟讲，嗰阵时我拣四只我最重要嘅呢只其中一只。 咁另外嗰几首歌得噶？ 呢只忘不了咧，我爱深秋就深爱着你 啊！呢三首都校长喎， 系啊，你帮咗佢几多啊？ 系，我都觉得系 忘报。唉，唔好提呢啲人啊！ 怎去开始解释这段情？写一首关于你的诗，胡言乱语。心思交碎，仍未带出合意志。假若可接触镜中影像，也许一切可以留得住。紫色的小盒子里尽藏着许多未了事，灿烂的晶莹代表丝丝爱意，暗里随着闪闪光辉映照得夺目耀眼。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底。 咁我想问咧，咁恋爱交叉咧，系咪你人生里面即系叫做浮咗上地面之后第一首古灵精怪嘅歌啊？ 都唔系古灵精怪，恋爱交叉系 少少咯，即系有少少反传统嘅一种玩法咯，我觉得。 影像多啲咯，多啲 visual 嘅嘢咯，因为佢只歌就好活泼嘅，好即系个 arrangement 影日本歌啊，好 colorful 啊，好多动作咁嘅，咁不如活跃啲咯。 同埋你好多画面嘅，即系穿上神褛， 你 挥一挥懒手， 系啊，你帮咗啲MV 嘅导演好大。 谂定搞埋啲菜， 系啊，睇住 仲要饮个甜酒，系啦，搞埋蒙罗丽莎添， 帮佢拍埋咁正， 准备晒所有嘅道具，咁然之后一次过搞掂晒。 潇洒的他，手执鲜花，展开倾心的对话。娇小的他，点起香烟，香烟浸没了嘴巴。擦起双手，不想开口，演一出伤心的戏剧。不想伤悲。不相相欺，皆因爱意是芳华。相识不过一天，怎么可作出决定？只不过初见面，怎知爱火里面，敢保证明天一样热？穿上神褛，爱藏便挥一挥懒手，喝一口新的甜酒。今天。静静问他，恋爱是何代价？乌密密实实的他，只闭上眼或交叉， 都系奠定咗哥哥一路风格跳舞嗰样嘢啦。收尾打开信箱啊，笑佢心事，全部都有 visual 嘅， 系， 全部都系画面讲晒俾你听，即系你睇到个 picture 啦，已经。 咁呢个系你。专登设计俾佢嘅歌啊！ 咁每个 artist 用唔同嘅点样适合，帮佢创造一个佢自己嘅风格咯。 即系譬如蓝色忧郁都系嘅，即 系 好有 系啊， 有 feel 都系啊， 系 默默白前华尔兹啊，又鲜花又水滴啊，咁 系全部都系有影像嘅， 全部有影像啊！ 哦，呢、這个系你已经暗暗 咁、啊，但系你写俾阿伦嗰只冇呢啲噶嘛，因为佢唔使呢啲啊嘛，你最 touching 嘅嘢代入咗人哋以为系佢噶嘛。 系咪 啊？其实系你嘅， 知佢个人系咁嘅， 系点噶？ 他纯粹以孤单的守着，我里边可有你？谁明这里这苦涩？谁明了今天的心伤？卡电费单，仍有些推算的输假。等不到你信，谁人能再次去相信？从前情感今不变样，打开信箱，来里得一片迷茫。打开信箱，期待中忧郁的眼光。害怕终只得多牵挂，因你在不为我写半句话。 咁你阿 B 咁你摸下摸下嗰啲咪 所以就女之類啊， 係啦，像蚊像啊嗰啲，即係啱佢個 image 咯。咁佢純情又有㗎，你咪默然啊嗰啲咪正咯，活在紀念中啊嗰啲。 活在紀念中我好中意。 點啊？我今晚播唔曬咁多歌喎，你講咗 喂阿 B 又會嚟唱㗎喎。 哦，收到嗱，又開咗兩個啦。 喂阿 B 呢扎嘢都唱半個鐘啦， 咁當年誠懇嘅 MV 點解你會肯出現一齊拍？家姐都喺度㗎嘛。 玩啫，哎阿 B 咧就好 friend 嘅，即系我同阿 B 就好 friend 过同其他嗰啲嘢，咁佢即系好玩得埋，我同佢一齐玩嘅。佢去日本錄音都帶埋我哋去嘅，話嗰陣時錄一隻歌就唔知默然定乜鬼嘢，用幾多錢啊？60万啊！ 哇！ 我一隻歌 淨係錄音喎， 大佬嗰陣時幾蓬勃啊！嗰個唱片市，你而家錄一隻碟都冇咁嘅錢， 係兩隻都可能冇啊！係啊， 而家錄一隻碟都60万都唔知有冇， 係啊， 係咯，係啊， 仲要帶埋成班去， 全部日本 mixing 啊，日本嗰啲 musician 啊 ，arrangement 啊，成日玩嘅， 都大開眼界嘅喎， 係大開眼界， 同埋仲有啲飲飲食食都佢好開心噶嘛，應該 嗰啲真係食嗰啲雞子啊！扑扑声 咁犀利，食完之后啊， 拱冧咗几张台啊！ 哇，即系嗰阵时系好好玩嘅成个圈， 好玩，好玩， 即系可以又有除咗话你自己即系闩埋房门自己写词之外，仲可以睇到呢个世界啊！ 没有梦想过许多的挫折，从心里说亦算是幸运。今天我在慢慢而行，欣赏看看周遭气氛，存在原是要挥着热能，这一份亲切感，存在迎着你行近，常伴你是我真挚的心。 Bill 哥仲有好多首喎， 好多首，好多首，默然啦。 喂，讲下女之旅啊，不如香肠蚊帐。 有一只佢转咗公司之后，想你的方向，我好中意佢。 系 女之旅就三部曲啦。每一只多四个字啊嘛。 女之旅香肠蚊帐机关枪非洲黑森林写真集一日游。 系啦，每次多四个字。 当年咩噶嘛？女 咩原因要四个字啊？ 第二集咪又加多四个字。 点解唔系加五个字或者六个字咧？ 啱啱咁啱啫。 当年咩嘛，我记得啊，争啲俾人禁噶嘛，女之旅系嘛， 因为不同元素啊，因为个 remix 版， 系 啊，因为佢不停咁样， 不句不句， 系啦系啦，但系个手中汽水就冇咗嘅喺度，其实讲咩嘅咧？ 女之旅， 即系逐句拆开嚟睇系唔明噶嘛，总之就系嗰个人就好惨失恋咁样咯， 然后落去 咪咯。 其实佢去咗个孤岛岛嘛，系嘛？ 系啊，佢仲扎营添噶，我记得个 M V 阿 Bill 哥喺个营。 咁点解个嗰支汽水 同阿乐小姐啲嘢啊嘛？ 我唔剪啊呢句。点解啲 气回应啊，聪哥？ 点解啲汽水系举唔起咧？你系咪有心噶？ 重啊嘛， 系咪？ 唔系佢唔举啫，佢唔系话举唔起， 佢唔举啫嘛。佢饮都冇心情饮啫嘛。 哦，因为咁样，呢啲同空肚食早餐都好相似。 大家谂多咗，唉，真系填词系冇心系咁填嘅。 茫然流浪去，我带水壶带水，到处寄居山里下，随街里入睡，为着忘掉那痛我心的女子。他于今早带走一切，令我心碎。只因我已怀孕，无穷夜里有他抱拥身躯，只好强其作骗，长长夜里抱拥我自己。当天他伸嘴吻着我嘴，今天空虚使我夜半含泪，今天口干使我极痛苦，无奈我却不举手中汽水。举手中汽水，茫然流浪去，我带沙取大锐，想把昨天粉碎，粉碎今天空虚。难忘是那恋我心的昨天，他的影子怎都不去在我心里，只因我已怀孕。有他爱苦身躯，只好强记他，长长夜里脚尖撩着我腿。当天他伸嘴吻着我嘴，今天空虚使我夜半含泪，只好以双手送着两腿。无奈我这心始终空虚，无奈我这心始终空虚。 讲下 Danny 哥啲歌啊，你再同佢遇翻嗰阵，有冇相认翻系同学先噶？ 大家都知嘅， 我知嘅。 咁冇理由唔知 嘅。咁有冇因为呢一样嘢而引发填词噶？定系后来？哦， 冇， 唔关事嘅，即系完全唔关事。 佢哋不过 Paco 咁我写噶嘛。 哦，就唔系因为 认翻佢啊陈嘉英啊嘛，帮佢写咗好多 hit 歌之后咁个嘢。有特輯都揾埋我上去 啊！係啊，我記得啊，係啊，仲有你仲激到啊 Danny 咧反眼嘅，我記得有一個位係因為你話 Danny 長大成人啦，你記唔記得你講過呢個？ 佢身突然間拉長咗， 係啊，又係咁。 唔係佢有一年突然間高得好快 啊！係啊，有講呢樣嘢。 长得嘅长得， 系啊，睇到人哋叹为观止嘛，你话系啊，跟住之后 Danny 就反眼啦，我好记得呢个 shot 噶， 好似嗰啲武林咩食咗咩药咁啊， 好 IQ 博士啊，突然 睇到叹为观止呢个，我好记得。 当然即系头先阿聪哥都讲啦，其中一首最脍炙人口，或者对你嚟讲最重要嘅就系《心爱着你》啦。点嚟噶呢首歌？ 日本歌嚟，Paco 俾我嘅，道元润一噶嘛，咁道元润一都好多歌。 我哋香港 artist 改系啊吓， 佢个唔知作词咩嘅林哲思啊嘛，好多歌都好正。佢呢啲歌咧 arrangement 又正又浅又易记，佢就唔会系好。 多嘢啊，好古怪嗰啲咁嘅嘢，就好易好易入心嘅呢啲歌。 诶、欸，咁会唔会易填啲噶？即系如果易记简单啲。 我哋咩歌都好易填 的。哦，唔、哦、好意思，我问错咗。 咁系呢首歌个意境啊，或者成个 呢、這个真系好快，真系半个钟头都唔使搞掂，即系聊完，哎呀，够啦，第二朝起身瞓醒改埋嗰几句咁啊，交得。 嗰时点样交噶？系咪 fax 机交噶 ？fax 机啊，系啊。fax 机啊， 咁有冇谱噶？即系定系简谱噶？ 有啲有简谱，都多数都唔使，就咁就咁俾只歌。 即系你就自己孖啦， 俾名 cassette 我咁啊。 诶，咁嗰啲交收咧，系咪即系唱片公司有人咧就揾个僆仔，就将啲歌咧就攞去你屋企，跟住你 系啦，梗系上开唱片公司叫上，我上去交开个又俾第二只我。 哦， 我哋啲咁抢手，唔系抢粉啦， 系今日真系半个钟搞掂咗啦。 差唔多 啦，咁、啊、你自己中唔中意啊？呢首 中意， 即系你嗱，因为你头先讲话四首最影响得你心，咁点解呢首歌你觉得个影响力喺边？点解咁受欢迎咧？ 咁你又讲翻你话最紧要一首歌系咩？个 chorus 嗰度，心中想你，如今想你， 怀念着天敌你， 最浅到冇得再浅， 怀念着你， 但系人都经过，系人都试过嘅滋味嚟嘅，一唱就跟住噶， 同埋都系好啱演唱会唱呢 首，系系大合唱位嚟嘅，绝对系啊， 唔系你嗰啲。头头都咩嘅？ 泪自觉得心 爱着你， 嗰啲眼泪就嚟噶啦。 视日如飞嘛，同埋 系啊，真系、 即系是充满不退的记忆啊！即系呢啲嗱，嗰、那个视日如飞呢下咧， 系 好 match 到嗰四粒字嘅。 系啊，个退字仲要系礼依边嗰个， 系 唔系净系话？ 退去个 退后个退， 系即系慢慢 熄嗰、那个， 好似、 那個、 好似金蝉脱壳嗰个 whistle 系真系啲嘢退咗出嚟，记忆嗰、那个 甩咗咁样， 甩咗咁样， 同埋任一生飘过去， 系啦，用一切都 飘去，再没法追啦，咁就 哇，即系又俾你梳摆咗几十年啦呢首歌。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那儿。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那。 咁啊，头先咧一路听住阿聪哥嘅访问咧，咁我就一路睇住大家嘅留言啦。咁啊，虽然咧即系有听众啊赞我啊，好劲啊一，你知唔知赞我咩啊？哇，我好用啊， 接到哦， 唔系好用啊，打烂沙盘问到笃啊。咁我只能够讲就系你要接阿聪哥啲 Q 真系唔容易，唯有豁咗出去啦咁。但系咧，即系虽然咧佢点样表达都好啦，好多人都仍然系继续留低一句：聪哥极有才华。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国剧八三零，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今次是陈坤出道以来出演的首部职场剧，而周月这个角色作为顶级销售，性格决断而且甚具魅力，非常切合陈坤本身的形象。 国剧八三零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公司 again, 我們今天再講 Roald Dahl 的風波，兒童故事書作者 Roald Dahl。 他出版社決定去改寫某些故事的文字，無論我們贊不贊成這些改寫都好，我們都一定要清楚，我們呢如果在一個英文世界裡面生活或者工作，都應該要知道呢現在這個時勢有些什麼字呢是某些人是会觉得是好感觉到冒犯啦，感觉到唔舒服嘅。至于自己使唔使避开呢啲字呢，自己决定啦。嗰啲故事书有啲咩字系改咗嘅呢，或者系拎走咗嘅呢？第一，好常见嘅 fat,F-A-T 呢个字。fat 呢好多时候呢喺西方世界就觉得好冒犯令到人。咁所以呢就可能改咗做 enormous,E-N-O-R-M-O-U-S, enormous。咁喺 Roald Dahl 书就系咁样改。ugly, 又系啦。ugly 咧样衰嘅核突嘅就会变咗做第二啲字。另外男男女女咧好多时候咧 man 或者 women 或者 female 咁咧就会将佢变咗做 people。例如喺一啲好细粒嘅人咧 small man 咧就变成 small people 喺 Roald Dahl 故事书里面。咁啊喺好多人反对声音之下咧 ，Roald Dahl 嘅出版社最尾咧决定咧都系再出翻有原著嘅冇改动嘅版本。同埋咧，呢个新版本咧一齐推出，咁希望可以揿翻低呢啲反对声音。好啦，今日讲到呢度，大家喺英文写作嘅时候留意一下嘅东西，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好啦，翻到嚟，哇！我差啲想讲港台体坛一二三，因为通常咧，我翻嚟嘅时候咧接 Q， 通常咧，好啦，又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港台体坛一二三，惯咗，好 惊， 好惊，同埋平时咧，我一讲咧，欢迎大家收听，我系想讲收听收睇噶， 系 啊，因为一二三系有得睇噶嘛，不过 anyway 系手下留情喺度啊，咁啊何亨喺度啦，阿何亨啊。你而家嗰度几多点啊？ 系早上时间五点零七分啊！嗱，就话气温几多度咧？系五度啊，相对湿度系80%嘅。咁而家喺个 app 嗰度显示咧，就系毛毛雨噶。 啊，咁而家望出嚟系咪毛毛雨咧？ 而家落紧少少，少少系啦， 系坚嘅，系。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先啊。 提起毛毛雨咧，我反而觉得咧，今年啲天气都仲系有啲，唔系，其实呢几年都好古怪，但系今年我发现咧。 去到而家呢個時間，即係過咗早兩日係打少緊，即係嗰個 經濟或者經濟啦，我都唔知邊個係先啊。 咁理論上係應該開始有嗰啲蛇蟲鼠蟻啊、雨紛紛啊、陰陰濕濕嘅感覺噶嘛。但係呢兩日咧都仲係有啲冬天嘅味啊，即係仲係有啲凍同埋有啲 冬天嘅尾巴，係 啊，有啲乾燥嘅感覺咯。所以天氣有啲古怪。 尋日明顯咧天氣係非常之好嘅，但係今日咧，我覺得上晝有一段時間咧都係有少少咧上我屋企附近啦，上有少少陰天，上落雨與唔落雨之間。咁但係後嚟咧都係冇事嘅咁咯。我有個問題想問大家，係。就是咧有聽眾留言嘅，咁咧兩句嘢，我覺得佢問得好有意思，同埋呢個問題我冇問到聰哥啊，聽眾真係犀利，佢就話啦：時日如飛快啲，定係時日似風飛快啲咧？因為咧呢時日如飛同埋時日似風飛咧，分別係嚟自聰哥手筆嘅兩首唔同嘅歌，《時日如飛》。当天在我唔系今天在我心里，即系头先嘅心爱着你啦。时日似风飞咧，就系、是、时钟的标板上留着每日，就系、是、永不上嚟，校长又永不上嚟。咁你哋觉得时日如飞快啲，定系时日似风飞快啲？ 咁你真系睇咩风啦？ 哦，系冇错， 系真系睇你咩风。 冇风就飞唔到噶嘛。 系因为今日都出咗篇报道啊， 系咩咧？ 话估计今年有六至八个嘅台风。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 但如果你话台风啲缝唔缝声咧， 系 就应该好快。 就 系、 是、台风最快啦。 但系讲微风就争啲啦。 系啦， 首先问人静鸡鸡静啲，即系 静 静 鸡静 啲。 系咁嚟讲，静鸡鸡定讲？ 我静鸡鸡嘅。 阿何亨咧？ 我都系静鸡鸡嘅，但系时日嚟讲咧，我觉得都系一个意境嚟嘅啫。我都赞成阿一个嗰、那个讲法。有风先飞，而风先飞得快，不过睇下点吹法。好嘢，多谢各位。 好啦，咁我继续将时间交俾阿何亨啦。何亨， 你要点吹法？ 系啦，睇下你点样吹翻你个访问嗰度啊。 喂，四一五二线，今日咧就系、是、继续上个礼拜嘅新一辑嘅受访者 Alan 啦。 系。 咁 Alan 咧就系、是、一个喺呢边都而家开始进入一个嘅考虑退休状态啦。 系。 中意打篮球有个篮球场，中意唱歌有对 band 咁样啦。 我想问，阿 Alan 大概个年纪系几多岁咗？ 我同我相约。同我相 约， 但系成就梗系超然啦，个成就系咪？ 唔系，又唔系嘅。睇下嗱，睇下你个成就系点样睇吓？你睇下，即系你个成就系拥有一个篮球场，拥有一队 band， 定系捞树叶啫？ 我反而好奇想问咧，即系嗰个打篮球嗰个问题啊？喺三藩市嗰边咧？有冇街场跟队嘅习惯定系点嘅咧？ 应该有 噶。即系呢个好，我唔即系觉得好系好系香港地嘅一个习惯嚟噶嘛。即系尤其是我哋地少人多啦。咁你一队，例如我上个礼拜日去踢波咧，一个五人足球场咧，系有差唔多廿几个人喺度踢紧噶。 哦，系跟紧队，系 入边有十个踢紧啦，出边有三队喺度等紧啦。然后你去到嘅时候嗌跟队，咁然后你又要排队。哦，下个到你，哎唔系啊，跟住到我啊，唔系啊，僆仔我嚟咗先噶，咁啊喺度即系有呢啲嘈。但系外国嘅地方好似地大物博啊。 哦，佢哋太多球场唔使跟队咯、哦。我明你讲噶啦，系啦。 哦，都唔系、啊，即系据我所知啊，即系两个项目啦，羽毛球场同埋篮球场咧，呢边都嗰啲 booking 啊，都几呼下噶。 哦，系咩？ 系啊， 你唔系，你讲紧系室外定系室内先？ 室内嘅，即系其实呢度都有一啲嗱，应该咁讲啦。香港咧就如果你譬如要室内打波嘅话咧。就要 book 場㗎嘛， 康文署嗰啲啊， 康文署啊，咁有啲叫街場啦，即係譬如維園嗰啲叫街場，咁呢邊都有嘅，有呢邊都有嘅，但係都唔係太多，即係我應該咁講，我住個區係啊，但係當然啦，你譬如去到 downtown 都有一啲咁嘅叫活動空間啊，有啲場喺度啦， 成日會有啲 hip hop 人喺度， 係會唔會有 hip hop 人跟隊㗎？ 嗱，羅省就比較多啲， 真係有跟隊啊！ 我所見嗱得有跟隊， 跟隊英文係咩啊？ follow 咁啊！ 咦，唔知喎、啊、呢、這個。 你下次問下，問下嗰啲 hip hop 嗰啲男仔跟隊點講，你問下佢。 啊，都好喎、啊，下次試下先，因為我呢邊暫時未見到嗰種，即係因為我明阿一講緊嗰個，究竟喺個場入邊會唔會似係圍院有四隊坐喺側邊，咁啊，跟住可能大家唔知點樣射幾多分，跟住就換隊啊咁。呢邊我未見過有。 哦。 係啊，但係你話。 普遍嚟讲，好多屋企门口都有个篮球架喺度嘅。 哦，阿何生都有噶，你唔系你得闲叫阿 Alan 过嚟同你打翻场波都得嘅，我觉得。 我唔使佢自己有个场嘛，我去个场度打咪得咯。 哦，唔系咁要主客之分啊嘛，你明唔明啊？ 哦，咁啊系喎。 系嘛？ 即系去我个架嗰度打嘛。 咪系咯。好啦，咁我哋而家听咗阿 Alan 今集讲咩先啦 ？EP Two 啊，系啊，啲啊关于情嘅呢一集系。 哦，好，嚟啊。 有爱若然得到了，会永远心中闪耀，以那柔和的光辉，去令烦闷变快乐事，快乐事，阳光欢笑，好像关心。心里照耀，阳光欢笑，陪住你，愿每日开心笑。 四万咁嘅好嘅生存之道系你自己create出嚟噶啦，应该系阿爸妈。 咁咪香港个都系醒目噶啦，唔想俾人嚼。梗系啦，笑骑骑咁啦，去到一个唔识嘅地方，通常都笑骑骑，唔会俾人打啊嘛。 但系你又有冇听过笑骑骑放毒蛇啲啊？ 哦，咁啊，我啲中文冇咁叻，冇去咁深。 所以唔好立乱，净系笑骑骑。哦，因为笑得多咧，啲人话你有非分之想。 少女藏刀好似 少女藏毒嗰啲。 少女藏刀， 所以你唔使教你个仔啊，啲人。 少女藏刀。 好，咁啊，喺啲话校园生活、嗯、有一个新嘅语言。对你走得甩个会考系咪要还翻咧？ 都冇啊，都冇啊。其实喺美国读书真系好自由嘅，真系读书。咁佢又唔会逼你嘅，佢真系唔好香港咁。香港话你唔听话，阿 Sir 企喺度训导你一个钟头。喺美国，喂你唔听话，你 Dean Office 啊，唔好坐住我。你唔中意读，你咪行埋一边啦。 系 冇人理你嘅。 嗯， 但美国又好，就佢俾时间你咯 ，They give you time。 系系 ，they give you opportunity。 嗰个时间嘅自由系真系超乎咗我想象，即系考试又好，各样嘢都好，你可以同老师倾嘅嘛。 好多嘢都倾得嘅，但问题 mainly 个 teacher 唔会 push。 系冇错 ，you on your own。 嗯， 即系你自己嘅 life 你自己选择咯，唔系好似香港，好似个 teacher 逼你多过你自己读咁啊。 系，咦？啲言外之音嚟嘅，系咪你喺香港会考之前都有种咁嘅？生活的感受 我想不关我的阿 Sir 事的，如果我是那个阿 Sir 我都这样对我啦，其实、嗯、自己又不是俾心机读书，阿 Sir 就即有一点放弃的心态咯。那我们通常这些香港啦是叻的就一班，又不是 中中间间那些， 又中间间又不是很活跃、啊、又读不到书、啊、硬在那班里面那就一路混混噩噩那过日子、啊。 哎呀哎呀，那当时有没有你是那些技能上，即是譬如你有没有想起当时啊，其实我唱歌都挺好听的。揾嚟音樂老師，音樂老師，唔該。哦， 冇啊，全部。 哦，都冇嘅，冇發掘自己呢一面。 冇咁自信嘅，冇咁自信。 哦， 冇咁自信我哋。 即係都感受到自己係喺中間中游位置嘅一個分 子。總之係四個字，混混落。 混混落落，未去到 D 班，未到去到 D 班。 我哋嗰最屎係 A 班，我就 A 班。 哦咦，調翻轉咩？咦，我嗰個年代，咦唔係啊，我同一個年代。 係啊，佢我唔知我係咁啊，最叻係唔知 F 班、E 班，最屎嗰就 A 班。 哦，係咁咩？ 係啊，唔知。 哎呀，嗰陣時真係咦搞亂啲家長。 唔好爆我间， 因为我好多年 唔好爆我以前间边度读书。 其实我头几年系气势如虹嘅，我系 A 班 A 得好紧要噶，我系做风气队长添噶。 哇！ 即系对社会有贡献嘅谂住。 之后就做咩？ 之后又系咩咯？又去又忘掉错队，坏变过去咁嗰啲。咁我跟住又咦，慢慢由 A B 跟住冧咗下，跟住 C 跟住，哎呀，开始怀疑自己啦。 我哋呢啲好叻过你好多，直接就 A 班啦。 系啊系啊，我直接 A 班， 直接 straight to A 班。 系啊， 最屎嗰班。 但我同你个 A 班又唔同啊。开心地过到嚟 D 边，接受到学习气氛唔错，读成点啊？ 读得 OK 啊嘛，去咗 UC Davis 做咗 engineer 咯。嗰时嗰时嘅 Davis 系屎噶，叻嗰啲全部去晒 UC Berkeley。 系啊 ，Davis 系咪佢系嗰啲譬如农业耕种啊 ？Davis agriculture 系最叻噶， 系嘛？ 佢成日闻到啲牛屎味噶。 但系仲有边啲嘢先？你唔好净系啲人 Davis 有啲咩叻啊？好似 biochem 都幾叻㗎， 係咯係咯， 即讀醫嗰啲都幾叻。 好啦，咁嗰陣時你 take 邊一科咧 ？Civil engineer， 好搞笑嗰時。我唔係想讀 civil 嘅，我問我哥：喂 ，engine 最易讀係邊個邊一科啊？咁我哥話 civil， 我咁咪讀 civil 咯。 嗯， 同揀我個名一樣。 係，我即係諗住簡單應付。 最簡單最 easy 嗰個，咁我就。 就讀咗啦。 就讀到最。 大學生活點樣咧？ 都幾難嘅，我都覺得。 嗯， 但係 Davis 嗰個校風幾好嘅， 嗯， 即係大家同學同與同學之間咧，就大家真係想幫你， 係， 即係你唔識啊，咁啊，即係坐低慢慢教你。我聽人哋啲 Berkeley 嗰啲好似唔係咁樣， 嗯，係啊， 即係想你死咁啊， 好靜㗎， 你唔識咪插你一刀，啊、最好你唔識添，你唔識，你最好你唔識，唔識我啊攞高分啲咁。Davis 就好啲，個校風就好啲。而家唔知啦，我嗰時係我識啲朋友個都好 nice 啊。咦？咁淨係呢一個已經令家長放心啦。 又或者我自己醒目啲，要識啲，識啲讀書叻啲嘅。 去到 Stanford 嗰啲靜 Yale 噶嘛， 係咪啊？未入過去。 嗰啲隻眼啲唔同啲啊，嚟嗰啲通常都係只係見到 professor 咁高嘅學府， 高好高 嘅，識啲朋友入俾佢。 咁都靜靜啊，個人好似睇個世界咁啊。讀完個大學啦， 係啊係啊， 係咁啊，讀完大學啦，喺呢一邊 嗰時1993-1994年，好似自己 personal 有啲問題啦，咁啊都唔係問題，感情上有啲問題啦， 係 咁啊，把心一橫，咁啊，我有幾個朋友翻咗香港，咁啊，我不如跟住翻香港啦，咁我咪翻咗香港做嘢咯。咁嗰時啱啱香港97之前。起好多基建嘅，咁我就幫一間地基公司打裝， 哇！ 打裝 唔係考慮，因為香港因為嗰段時間啲工程真係嘣嘣聲， 冇考慮。我見到啲朋友翻，咁我又跟人翻去 沙塵滾滾啊！當時嗰條嘅香港， 嗰時真係97嗰時香港機場起嗰時真係幾，我唔知嗰時翻咗我。都唔知原來咁旺，咁、 啊、 朋友翻我咪跟人翻， 好勁啊！出出入入咯，即係好多人出，有咗好多人入咁樣咯，入翻咁樣嗰啲，哇！嗰、那個年代勁啊， 嗰、那個年代 嗰時基建都好勁。咁啊，已多謝你當時嗰位嘅另一半，唔係因為感情問題你先咁決心。 咁因為感情問題唔關事。 你翻香港打裝喎，你咁幾勁先得 啦？講到乜？ 個裝要好，香港先好嘛。 Sorry，put it this way， 我哋就 ball piling，ball piling 唔係打裝，嗰啲打裝我哋 ball piling 地基， 地基係啊。 係啊，我咁講。 High rise building 嗰啲地基，嗰、 嗯、 啲地基係攞個 casing 係咁轉轉轉，轉完之後中間 一路落啲水 夾咗。夾走啲水啊，夾走泥，跟住落啲 casing， 再倒石屎，跟住下面成個就 concrete column 咁樣，跟住 concrete column instead of 成條鐵打落去，通常鐵打落去嗰啲裝係短嘅， 嗯、 所以嗰啲地方或者嗰啲裝短啲，但如果你好似香港嗰啲你個 bedrock 再深啲咧， 都叫專業嚟噶嘛，即係專門啦、啊、叫做， 即係咪一個工程師咯、 啊？係係係，哇！縮一縮個喎，工程師咯咯， 冇 縮 啊，即係冇乜特別啦，過得咁樣。 喂，大佬，香港三師你點啊？幾緊要？ 我嗰個唔同，嗰啲係 architecture 係嗰啲叫係咪叫咩啊？ 工程師都係㗎。 工程 architect 叫咩啊？中文叫 職師， 職師係啊，職師嗰啲喺香港職師係勁。 嗯， 我哋嗰啲地盤嘅工程， 戴住頂帽都唔同色啦，白色帽啦嘛，有分噶嘛，有金色帽啊，知唔知而家？ 有金色， 金色噶，閃靈靈啊，有啲足金添嘅， 係咩？ 聽聞 唔知，但我知道嗰啲地盤嗰啲最勁就 R E 咯，我哋 contractor 入邊嘅。engineer 仔啫，我哋 系哦，系系系系系，唔系啊！头先我讲到就系话你因为有啲感情问题嘛，先决定翻香港，咁要多谢你另一半啦，系嘛？ 咁人生始终有啲嘢经历过先成长嘅， 系啊系， 冇话多谢边个佢或者多谢我咯。 系，咁你嗰阵时就第一次回流啦，叫做 系啊。 其实如果听到咧，大家都可能有啲亲切嘅，因为我听好多古仔咧，嗰段时间咧，即系过到嚟几年啦，读完书啦。 啊 就回流翻香港，咁、 啊、 你都係應該係其中一個個案啦。 都有 多嘛嗰時 都有一半人係翻咗香港，咁我咪跟我啲朋友翻。 係即係如果唔關感情事，你會唔會話啊？我讀完書嘅發展啊， 應該唔會啦。我都係朋友翻去，我先膽粗粗翻。 即係如果唔係，就自己都唉， 自己黯然銷魂一段時間應該捱過嘅，應該係咪要黯然銷魂？ 黯然銷魂飯啦、啊，而家 飯 啊，係啊係啊，叉燒飯啦、啊。好啦，咁啊翻到香港啦。第一次回流翻香港，心情点啊？翻到香港， 香港心情啊，揾工咯，揾工咯，好搞笑啊！揾工咁嗰时我读书又唔 系 好叻噶，我记得去中环建工， 系 咁嗰条友唔知系玩我定系真，我呢个老细，佢叫我计条数啊，我大佬，我老好耐咪计数啦，佢叫我计，我计唔到嘛，跟住佢同我讲，你如果你揾到工嘅话，我切个头俾你坐啊！我话使唔使咁 mean 啊，大佬，我唔识计条数啫，你使乜咁恶啊，大佬？即系我以前翻到香港去地铁度，我同人倾偈噶 ，How are you doing 啊？咁样睇咩书啊？跟住翻咗第二年咧，就变咗个香港人啦。 系知道系应该点？ 知道原来系唔应该出声啊，或者唔好周人同人讲嘢啊，咁嗰啲咯，即系有少少以为自己一路大咗咁多年，走咗四五年之后或者五年。系咯，翻到去其實原來其實都係唔同， 唔同咗， 都有一段時間去 adjust 嘅。 呢邊就算可能你虛偽少少都好啦，即係大家都禮貌啲噶嘛。香港好精準，當時應該咁講， 唔好同我废话，头嗰两句讲完走，搞唔搞掂？有啲咩夜晚倾？ 我以前有个老细啊，佢拎起电话第一句讲嘢， 分秒必争噶，即系嗰啲。喂，咁嗰个生活节奏咁唔同啦，有冇唔惯啊？ 系啊， 咁有冇谂住喺香港落翻条筋咧？嚟落条筋，帮我喺啲路转个窿。 因为我始终我屋企人喺美国咁。咁或者美國翻嚟，美國係我想嘅目的咯，或者係，因為香港又冇樓又冇剩嘅，成日租都唔係租樓嘅，租間房仔嘅咋。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同朋友夾一係就 嗰間房我仲記得係個露台嚟嘅 ，eight by， 我諗大概係十尺乘六尺到嘅咋。 哇！ 都要收3000蚊啊，仲要嗰個 friend 嚟嘅大佬。 係係係，咦咁幾艱苦喎、啊、當時。 咁啊冇嘢㗎，咁朋友肯俾個地方你住咁樣。 係係係。 雖然細啲咪，咁好似或者咁樣令到我冇乜歸屬感咯。 嗯。 即係如果你屋企有個屋企人喺度，或者你 family， 或者你阿爸阿媽有一半喺度，咁你即係有地方住，咁你有得歸屬感。但我爸阿媽全部喺美國，覺得。個歸屬感喺美國，所以我成日都想翻嚟美國或者。 但相對如果你話工作上咧，喺香港當時係咪揾嘅錢嘅人工係一定多過喺美國呢一邊？ 咁我唔記得咗，我唔知道美國幾多錢，但係嗰時都揾成2萬多、2萬5蚊㗎，仲要未計花紅㗎。 哇！咁有得篤喎，篤個計數幾笑喎，應該夜晚即係又篤嗱。你頭先話3000蚊租啊嘛， 係啊，3000，所以我都儲到錢㗎，大佬。我同自己講，好似師傅唔係好啱我，覺得好悶啊，師傅。跟住我諗住做 sales， 我中意講嘢， 係 sales。咁我就 cut 咗自己一半人工，即係揾咗另外一份工。 哇！ 跟住嗰時我又好似有個女朋友，好似有個女朋友嘅。 係係。 跟住我轉咗工之後咧，佢同我講咧， 散啦， 你唔掂噶啦，都係。 冇錢。 有乜人可以你咁蠢嘅？佢話：不過你咁蠢，20000多蚊你都唔做，即係做一半，即係做個爛鬼 sales， 10000多蚊。 係。 咁 又 學嘢啦。 哦，又細去一段程。 咁又學嘢啦。 哇！Alan 你都係身邊好多時啲， 咁我唔會怪佢嘅，我好 respect 佢啲嘛。 哦啱啱， 因為咩人哋講到明， 係 佢想要咩咁話俾我聽咁。 咁啊做 sales 嗰段時間點樣咧？ 都冇我想象中咁好玩啦，但係something different than engineer。 哦 OK， 即係會成日都打下電話啊 ，call call 啊。出去見下客啊，咁類似咁啦。 即係你都係享受嗰、那個， 我都享受 見人同溝通。 係啦 ，exactly 係同人與人溝通啊，或者見唔同人啊，會令我 excited 咯。 啊， 所以或者打份工，日日對住啲地 皮 衫 師傅啊， 咁咩會比較 exciting 啲？ 哦 ，OK， 咁啊，跟住又做 sales 咗幾耐咧？翻到香港。 做咗冇幾耐，識咗我太太之後搬返嚟美國啦。 哦 ，OK， 即係你係因為一段情而返香港，又因為一段情而翻。 咦係，你咁講啊，真係。 係啊， 你咁講啊，真係。你唔咁講，我都冇 realize 到呢件事。 係係， 我諗得 practical 啲咯。 嗯， 咁佢又覺得呢條友有前途啩，咁咪跟過嚟美國咯。咁 eventually turn out to pretty good。 讓我的手托著頭。沉默里细心欣赏你，愿在你嘴边轻轻吹，夜暖的空气。让我的手盖着头，沉默里细心思想你，在你颈边轻轻问起，疲倦了也不。只因我有着你，一切也觉完美，情是永远着迷，永不相弃。只因我爱着你，心中有了甜味，愿留住落日晚风中共对，风天际轻转动，风里落下半晚红，心中不再激动，只盼望和你在对望抱拥。 世生欣赏你，愿在你嘴边轻轻吹，这乱地风气，让我的手盖着头，沉默里细心思想你，在你颈边轻轻吻起，疲倦了也不归去，只因我有着你，一切也多完美，情是永远着迷，永不相弃，只因我爱着你，心中有了甜蜜，愿留住落日晚风中高去，风天际轻转动，风里落下半晚红，心总不再激动，只盼望和你在对望抱拥，你 收录喺校长嘅《爱情陷阱》嘅呢一张专辑里面，其中一首正歌都系阿聪哥填词嘅《情是永远着迷》，系啦，被情困嘅人真系好似阿一哥咁样啦，点都要追翻佢翻嚟嘅， 追唔追到一个困住而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医院一个诊症室凌晨有石屎由天花剥落，压毁一啲家私同电子仪器，冇人受伤。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胜话，十分关注情况，并且就最近嘅事件致歉。如果發現承辦商違規，不排除會交由監管機構跟進。醫管局說，聯網內的醫院將會在一個月之內完成檢視幾類設施，包括手術燈等的懸掛設施和樓宇內部建築，以及多人經過的高風險地點等。一名九十幾歲持牌女小販擺檔賣炒栗子期間短暫離開攤檔去洗手間，他表示帮忙睇档的亲友被控无牌摆档。食环署说，执法并非针对涉事小贩，当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在经营摊档，有证据认为他在公众地方无牌摊卖，因此拘控他，并且检取相关设备和货品作为证据。探望过女小贩的立法会议员江玉欢认为事件对婆婆不公道，希望当局宽大处理。消息指，前行政长官梁振英获通过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建议人选，是名单之中唯一本港政协委员，预料将会连任政协副主席。消息指，政協會議主席團會議下週召開，審議通過政協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常委建議人選名單。政協聽日會開會審議候選人名單草案和通過候選人名單，星期五下週在全體會議將會進行選舉。由於副主席建議人選名單之中只有梁振英，隨著另一名副主席董建華退休，意味香港將會只是餘下一名政協副主席。因為疫情而停辦三年的中學文憑試英文科考試，今個月21日至30日舉行。考評局指出，雖然政府已經取消各項社交距離措施，但是文憑試對考生的升學和就業前途十分重要，因此仍然需要在市場採取預防感染的措施，以保障考生與考務人員的健康。考生在進入考場之前必須量度體溫並簽署健康申報表，如果不適和發燒，需進行快測並且拍照放在準考證旁邊。 如果考生快測結果陽性，就不會獲准進入市場應考。另外，考生必須在整個考試期間戴上自備的外科口罩。至於考室內座位之間需要相隔大約一米的距離，考生在發言時應該盡量提高聲量，確保主考員和其他考生能夠聽到，以及考試錄影系統能夠清楚收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能见度较低，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是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在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是好危险的，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是会注意安全，不会搵命搏的。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生和牙医必须为私营医疗机构领取牌照。由2022年6月30日起，任何人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营办日间医疗中心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罚款10万元同监禁3年。记住预留时间申请牌照啊！上 orphf.gov.hk 睇下啦。 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飞跃大奖女歌手金奖梁咏琪， 多谢香港电台，令到我跌咗落个窿度。我是要飞回起身，如果真的说要飞，其实一个人是飞不到的，是要需要很多很多人去帮我才可以飞回起身。每个人都在我背后拥我，帮我一把，帮我飞回起身，多谢他们。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封神授吉。 日本战国时期开始，原来都同地理形势有关。 本州是一个很多山的岛，山与山之间有很多的盘地，是不可以维持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实体的，所以呢长期以来呢列国分治。 《古今风云人物》，封神授吉，主持张伟国、曾卓贤。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咩搞成咁？系佢哋自己攞嚟？ 冇，哇，系咁样嘅，阿一哥啊，成日都乱咁爆我啲嘢。嗱，写俾你啦，响声啦。 唔系，因为话说咧，早星期一咧，阿勤咪提起，即系屋企停换电表， 换电表 咁，其实我都袋住咗个古仔咧，就系关于大厦嘅嘢嘅。 系 咁啊，嗱，即系。呢啲家居嘢就睇下同何亨傾，睇下佢嗰邊嗰啲情況同我哋會唔會有啲唔同？即係我哋即高樓大廈嗰種爆，或者屋苑嗰種爆，同埋佢嗰啲三藩市嗰度爆渠個方法係咪有啲唔同咧？咁 喂，首先咁，你停一停先，我喺個鏡頭度掌下一個嘴先。 咩啊？呢啲真係唔可以你講， 千祈唔好喺啲邊發生。 係啦，係啦。同埋咧，即係咧，我覺得啊，即係家居裡面咧出現嘅一啲突發嘅情況咧，有好多嘅，好多種嘅。但係咧，如果你話即係真係去到一個你處理唔到之手啊，就真係爆渠呢單嘢啦。我覺得真係唔知點算好，束手無策。 咁啊，話說我諗係大概早兩個零禮拜前啦。 嗯， 咁有一個星期五嘅晚上，咁小弟就喺公司做嘢，做通頂， 做到四點零鐘咁樣，咁然後就翻屋企咁樣啦。咁、做到四點零鐘做啲咩好啊？四點零鐘啊，梗係要食翻個早餐先翻屋企啦，係咪先？好啦，咁啊食完早餐，腸胃蠕動咗啦。 哦， 哎呀，肠胃蠕动咗，咁咪嗱声啊， 估唔到屋企条渠都蠕动紧 啊！五点半，咁咪翻到屋企，咁嗰晚咧就叫咗我阿妈咧就帮手睇住个仔先嘅，咁、我就即系嗱声，即系谂住哦，咁我嗱声搞掂，帮手照顾佢之后，咁我阿妈可以休息咁样啦。咁所以翻到屋企咧，就第一时间翻到屋企，你知即系早。即係早半早兩半個月前咁，你都仲係要戴口罩成啊！嗰個年代，咁你翻到去第一時間就梗係即刻除曬衫。我係慣咗喺屋企除曬衫嘅人嚟㗎， 即係全裸啊！ 除正條內褲咯。如果我阿媽係我阿媽 呢個反應好，阿勤呢個反應好有質素啊！全裸 唔係 如果 佢咁講啊， 如果我阿媽喺度，我就除正條內褲嘅。如果屋企冇人嘅話咧，咁我就真係全裸噶啦，一入到門口就。 但係點解要咁做咧？ 啲出街衫污糟，我會即刻沖涼啦。我係即刻沖涼嘅人嚟噶。 哦，即係入到房入到沖涼嘅地方 係 哦， 唔係 啊，翻到屋企 嗰度就全裸，如果屋企冇人， 你入到沖涼嘅時候全裸，有幾咁奇？ 你啦， 点解要咁做咧吓？ 污糟嘛，出过街噶嘛啲衫。 莫非阿何亨你入到个冲凉房，你咪着住衫嚟冲凉？咁得意嘅，你呢个答案有质素、啊。 我试过有段时间系咁，真系。 即系着住衫冲凉？ 唔系，其实唔想恒常化嘅。不过咧，真系朝住呢个环保嘅概念咧， 系我一次过做晒所有嘢。 阿一嗰个担心咧，的确系啊。即系冲凉之前真系唔好除，冲嘅时候一齐洗埋啲衫去，其实好兴噶，有啲地方系好中意。 但系咁样系咪真系环保啲咧？ 吓、啊，你因为一路冲嗱，譬如你我当你洗头先啦，你洗头啊，咁你有洗头水啦之类嗰啲啦，咁即系当然你如果再执着啲，譬如啲衫嘅质地，撇除呢一样嘢先，你咁样冲咧， 冇得撇除啊！ 你冲完嗱，你一路冲一路除。一路冲一路除，跟住咧冲完之后就啲衫裤就起晒个冲凉嘅地方啦、有浴缸浴缸或者唔系企缸企缸啦，跟住咧起晒踩下去，真系有啲片系咁教噶噃， 系跟住 系真系咁噶，冲完之后湿地地啊，咁跟住 嗱 除咯， 我 buy 嘅，因为咧你踩佢咧，你会将嗰啲污糟嘢咧就踩咗出嚟啊嘛，我 buy 嘅，呢个系方法嚟嘅， 系咪嗰啲 backpacker 会咁做啊？即系例如可能去台湾环岛踩单车。咁我又要 係啊，上到個山啊，個山唔會話你自來水有好多咁樣。 要把握時間又要慳水，咁你就用呢個方法咯。 冇錯啦，其實啱嘅，一啲個最呢條路啱啦，最得就係、是、其實我都有啲，譬如有啲人，譬如上一啲高嘅山咧。佢唔係咁多水㗎嘛，即係首先你唔好有冷熱水先啦，係淨係凍㗎啫，淨係凍水。咁為咗慳咧，佢哋咧會有時咧俾你用幾多分鐘㗎，即係咧佢個單位係兩分鐘。搞掂佢，可能基于个温度之类嗰啲啦。咁、大家真系做咗一件事。咁我咧就喺个城市里边做过，香港嘅时候。 咁你啲衫干唔干净？啊，唔怪之有段期间闻到何亨个身有啲奇怪嘅味道，冇嘢，番碱味啫。 啊，唔系，其实系干净嘅，即系啲衫洗完出嚟之后咧，嗰阵即系沐浴露嗰啲味啊。系啊，熏香噶、啊， 觉唔觉得我哋用死鱼咁嘅眼望住你？ 我见到啊，阿静系对眼都已经感觉到啊， 我唔系好想象到。 喂，咁啊，阿一讲你啱嘅。 咁啊，嗰日就即系，总之就即系嗱声去冲凉啊，剩咁样啦。咁其实已经除晒衫噶啦，咁啊准备即系冲凉之前就嚟个解决。 可唔可以唔好话就系除晒衫咧？啱啱就系因为阿勤听到你话除晒衫就 唔系。咁你准备你下一步就已经冲凉嘅时候，如果你要去个厕所，咁梗系以一个即系舒服嘅状态去埋厕所啦，系咪先？系啦，咁啊，然后就去啦。跟住之后去完厕所嘅时候，我想冲厕嗰阵，咦，冇水喎、 啊。系， 咁我就 个人又赤裸，啲水又冲唔到出嚟， 我就劣啦。 跟住仲有啲浮油嘅东西。 系啦，咁好啦，咁然后第一下，因为咧小弟有个习惯咧系会。即系冲咗一次，去咗次，即系冲咗次先，再用纸巾去清洁个部位，先再冲嘅。因为分两住，如果唔系好易会塞住啊。 哦， 系啦，咁所以 系噶、 啊，我自己屋企个习惯系咁样咯。咁所以咧，咁所以嗰下咧，咁我咪都未清洁自己嘅身体部位嘅时候，就发现咦冇水咯，咁就系一个 咁啊開石油咯，咁嗰裝水咯。 哇！嗱，嗰下嗰下有好多嘢喺個腦入邊嘅諗咗出嚟。咁我應該係要著翻條褲啊，清潔啊，咁然後定係沖埋涼先落去揾管理處定點咧？ 你唔可以著翻條褲住、啊。 我知係啦，咁所以咧我就清潔咗自己嘅身體先啦。 係 啦，咁然後就冚埋個翅板，咁然後咧就即係我哋以前嘅做法就係攞裝一盆水喺個洗面盆嗰度咧就倒落去啦。係。好啦，咁但係因為一般如果你話有停水有啲咩事嘅時候咧，你都會。大廈會有嗰個通告咁，我哋早兩講即係停電停水， 鹹淡水嘅，係 啦，鹹淡 水同埋係 啊，係啦，鹹淡水佢會講明究竟係鹹水定淡水，係制水咁樣噶嘛。咁、但係咦，明明冇喎，仲要朝頭早五點幾冇理由先嚟停鹹水㗎。咁、我就用自己裝咗棉盆水之後倒咗落去嘅時候咧，就試下睇下死啦，會唔會我自己嘅廁所有問題咧？因為間屋係啱啱新。即住咗個零兩個月啫嘛，咁、有權可能即係大家喺一個即係我 check 得又唔 check 得唔清楚啦，施工嘅時候有少少嘅破綻啦、或者剩，咁例如裝得唔好啊，會唔會有啲渠？其實哦個師傅有時大意，個喉裝歪咗或者剩， 又或者可能已經嗰個大廈咧已經係日久失修 啦，都有可能嘅，係啦，咁會好多原因。咁我第一下就先 check 下自己個廁所先。咁你知道下面座廁下面有個位係開鹹淡水嗰位㗎嘛？ 係，冇錯。係 啦，咁我就 check 樓，哦，有啊，正常啦。咁嗰位都冇鎖住。好啦，咁我就 check 下地。咁呢個時候咧，我就發現地板有水漬喎。 哎呀， 係啦， 哎呀， 地板有水漬喎。 係、 咁我就死啦！唔通真係我個座廁可能有裂痕啊，或者爆咗啊？因為都有呢啲情況，好多你個腦會幻想咗好多 最，或者自己身體健康嗰方面就諗下， 或者總之幻想一啲最壞嘅情況出咗嚟啦。 咁但係個地下有水， 地板有水，即係個廁所個地板。 咁你個水，你有冇開個水箱睇個水箱有冇水？ 水箱冇水，但係個、 上唔到水啊！ 咁然後係啦，咁我有好多嗱，究竟 上、 究竟係上唔到水啊，定係我會唔會係佢去水嗰位漏水，所以啲水入唔到個水箱嗰度，都有可能噶嘛，好多 所以個地板就有水啦， 所以地板有水係啦，咁好多原因，咁然後我就即刻，你知一個男人啊，點樣成為一家之主就係屋企開始有事嘅時候咧。你要負責嘅時候，你就 出嚟頂，我出嚟頂。 但係你頭先嗰幾個問題咧，應該問到自己九點幾嘅。 但好彩，好彩我聰明。 阿詹 Sir 攞嗰啲，攞嗰啲嘢多篤， 係多篤， 地板浮浮地，地板浮浮地有水漬。 好啦，有空股啊， 有空股。咁跟住之後，咁我就二話不說，嗱聲著翻件衫啦。咁然後咧就去翻去個屋企個雜物櫃嗰度攞個電筒出嚟照啦。我一照，哎呀， 点？ 座厕咪有条渠咧，系出去即系去污渠嘅， 即系将你嗰啲水就射出去。 系啦，去污嗰位咧，我见佢系咁滴水。 哎呀， 滴， 你头先嗰啲，哎呀， 咁我即刻要搵啲布啊、纸巾啊，即系清洁咗嗰个位置先啦。咁但系，咦？都有啲古怪喎，點解即係冇水性？咁會唔會有機會真係大廈個即係鹹水有問題呢？咁我就即刻落去問管理處嘅人啦。咁管理處嘅我落到去嘅時候咧，嗰陣時係啊，真係六點幾就係七點噶啦。咁然後就問嗰、那個看監叔叔話：你有冇停水嘅通知啊？ 冇喎、 啊，冇喎、啊，冇收到停水通知喎、啊。我唔係啊嘛，咁我唔係啊嘛咗之後咧，佢同我講咗句。哦、不过我哋耕艇都冇咸水喎、 哦， 咁样。 哦， 好啦，咁、跟住之后佢话， 好在有人陪啫。其实应该定啲啊，个声 定真系定一定。好啦， 有问题，有问题。耕艇有咸水系咩概念咧？ 佢嗰栋大厦会有自己一个保安员嘅休息室啊嘛，系啦，佢有个厕所入边嘅，系啦。 个耕艇唔知有个位，有个水龙头。 一个人啱啱坐到嗰啲耕艇，点解要 用咸水？唔系 有水龙头出嚟肥啊？ 佢啲休息室啦，正确啲嚟讲。好啦，咁佢话唔紧要，我哋即刻同你去管理处嗰边问下。咁啊，嗰个即系座头嗰个叔叔就同我去管理处问。唔記得問阿昌哥定係全哥，都係呢啲名啦。 全哥，阿希或者阿芬啦。 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啊師傅話：咦，唔係，冇收到水務署話有爆渠嘅通知。 哦， 好啦， 哇， 咁即係究竟 十二點幾啦？嗰陣時個頭有涼啦， 十二點幾，又要翻工啦。 好啦，咁跟住。 咁跟住之後咧，咁啊嗰位管理處嘅叔叔咧就話唔緊要，我幫你即係睇下其他屋苑有冇類似嘅情況，因為如果 但係咁早佢哋都仲可以 check 到其他屋苑。 如果你係地區嘅爆水渠嘅話咧、 哦， 有權係嗰個範圍，即係可能 let's say 嗰條街。都有呢個嘅情況噶嘛，咁所以佢話我會幫你問一問附近幾個屋苑，我唔知係咪佢哋有。 如果係嘅就大家攬住一齊啦， 大家一齊嘅就應該唔關你個座次事嘅，咁樣咁然後 最擔心係自己 最 要換咗馬桶嘅大件事。 好啦，咁跟住同埋佢話咁佢話我會幫你問一問啦，同埋佢話如果理論上咧嗰個休息室嗰條都係冇鹹水嘅話咧，就應該係成個冇曬鹹水，因為佢係經休息室嗰度上去嘅嗰個結構咁樣。好啦，咁佢話。唔使擔心住啦。咁結果咧，隔多半個鐘，我再問嘅時候，佢話真係附近係有條鹹水咧，就係停止咗。咁、 哦、 好啦，問題嚟啦，究竟點解啊？我地下會有水積咧？ 因為健康問題。 喂，有好多原因噶喎、 啊。點解會有水積？我哋仲見到滴下滴下，即係喺個管嗰度滴下滴下啲水出嚟。 哦，因為你咁樣夾硬沖咗一個洗面盆嘅水。落去嗰啲水咧，就比系啦，就比你喺水箱掹嗰啲水为多，所以就去唔切。 唔完全系，但近啦。系因为我洗面盆倒水嘅时候太过心急，倒泻咗出去。 啊，所以个地下有水， 所以地下有水渍，同埋嗰啲 哇呢、這个真系啊！ 佢几张凳我喂， 系啦，咁但系 勾佢系咪要唔要接凳啊？ 唔系跌凳算啦， 系啦。同埋我有做过一啲少少嘅观察嘅，我特登去望一望，即系咁啲水污糟噶嘛。咁理論上，如果真係鹹水，應該有陣少少嘅味道。 你唔係聞啊嘛？ 我真係聞一聞，鹹嘅，冇咩味道。佢應該真係我自己倒瀉咗水啫、 喂，你有權 啊！一要一集要六千啊！而家係啊，佢開始有太大壓力啊！ 將最赤裸嘅嗰部分完全奉獻俾聽眾係嘛？ 唔係真係驚啊！無啦啦你要換，你諗到最誇張啊，會唔會要換座次啊？定係因為即小弟住緊嗰度都有啲咁上下歷史，哦會唔會係即屋苑嗰度有太好大嘅渠嘅問題要整啊？ 要買個第二間屋 係啊，要剩啊，同埋啱啱先買啫嘛，大佬，仲有三年 要供啊， 三年要供啊，大佬， 佢而家一塊地板都未供甩啊， 所以 好慘，係 啊，所以個腦係充斥咗好多，同埋你有一家大細有小朋友喺度住，即係你話如果好似隊長咁樣，哦小朋友大少少嘅。咁你去可能住酒店一個禮拜要再換都用錢解決到嘅事，但係而家小朋友呢個年紀你又冇辦法無啦啦冒然住酒店，咁但係廁所佢未用到嘅廁所，但係你成個工程或者啲淡水佢要用嘅時候佢都好麻煩咁樣咯，所以個腦嗰下係唉自亂陣腳咗。先發現原來其實自己倒瀉水喺地下就係倒個面盆水嘅時候咧有啲水花濺咗出嚟咁樣咯。 呢首歌係一哥揀嘅。佢食晒所有字头先， 因为响应翻嗰区都有停水嘅问题，都爆咗，所以拣嚟 Beyond 嘅 心如止水， 爆裂都市啊！ 沉醉在这金色璀璨又一天，谁会在意？生厌这都是现状，没法相信终会抛弃这方。 好，肯定有 Beyond 嘅爆裂都市啊！ 系呢首歌拣得好，同埋咧，头先阿一咧，你讲嗰、那个诶、如果真系停水或者系有喉管爆咗嘅话咧，咁应该系成条街嘅所有嘅建筑物咧都会受影响嘅，系咪？ 系后屘嗰、那个即系管理处都话，哦，原来隔篱嗰两座都有收到通知，有住户通知嘅，只不过我系我嗰座嘅第一个发现嘅人啫。 哦，咁但系点解你嗰座又收唔到通知咧？ 唔系啊，即系有、 哦、住户通知 系啦， 系啦， 即系我就系第一个喺巴士禁钟落车嗰个咁样。 哦哦 ，OK， 系啦。咁咧，话说咧，即系其实讲开呢个爆喉嘅事件咧，咁最近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都有一单新闻，其实喺香港咧，梨木树嗰头咧，咪话爆咗个食水喉。系爆咗食水喉，跟住之後咧，突然間通知，都唔算突然間嘅，即係總之其實個時間都幾短嘅，好倉促咁啲人咧就要嗱嗱聲放咗工就即刻翻屋企，就要沖涼啊、裝水啊，咁然有水車又喺梨木樹嗰度咧就俾啲街坊嚟攞水等等咁啦，即係牽涉到咧幾條唔同嘅屋邨嘅，而當中其中一個，因為我睇新聞我見到突然間喺嗰一下咧，我突然間覺得好開心。因为咧有我以前住嗰条围村咧，都系包括在内，即系突然间有一种啊，围村都关事啊咁啊，即系嗰种开心系我突然间 光宗耀祖啊， 系有呢种感觉，哎呀想报纸啊咁嗰啲嗰种感觉。咁但系咧，我想讲一样嘢，真系唔单止系住户会受影响。爆喉咧，其實連商户都有影響啊嘛。咁啊，話説當年咧，我就啱啱出嚟做嘢，真係叫做第一份叫 full time 咧，所謂由 part time 唔係由暑期工一路開始做，放咗榜係啦，繼續做嘅咁就賣錶嘅嗰份工啦。 係。 咁啊，話説咧，即係由於咧嗰棟大廈本身咧，佢唔係好高嘅啫，幾層嗰啲荃灣即係眾安街嗰啲幾層高嘅大廈，貌似唐樓舊樓啦，係啦。咁咧由於樓齡咧，其實都有翻咁上下嘅，我相信。咁我哋因為嗰間鋪頭係地鋪嚟噶嘛，咁咧個廁所咧，因為鋪頭又本身有自己嘅一個廁所，個廁所咧就間中都會，你都會 feel 到有一種舊嘅感覺噶啦。 啊！ 咁然後咧有一期咧就突然之間啊，成日啲嘢沖嘅時候咧都好似唔係話沖得好 暢順， 暢順冇錯啦，佢又冇嘢嘅喎，佢沖到嘅喎，咁但係唔係太暢順咁樣啦，咁咧。而即係呢個鋪頭咧，咁基本上咧就佢會定時定候咧，就會有啲清潔嘅朋友咧，嗰啲公司嚟幫我哋做一啲大清潔咁啦，咁就會順手咧就幫你搞埋個廁所咁啦。咁佢哋搞完之後咧，就會好啲嘅。咁但係咧，唔知乜過幾日之後咧，又會有啲好似又塞下唔塞咁樣嗰啲感覺啦。跟住後屘有一次，好記得朝早翻去開鋪，一開到鐵閘。即嗰啲鐵閘咧，係成塊鐵閘咁落咗嚟，跟住有道門，中間有道長方形門嗰啲咧， 即商鋪嗰啲。 係啦，我開咗道長方形門，一踏入去嘅時候， 水湧出嚟， 冇錯啦！ 哇，閃靈咁樣喎， 係啊，跟住咦，點解會咁啊？跟住 血水， 係啦，跟住好驚咧，咁大家都唔知點處理啦，即係幾個同事唔知點處理，跟住咁開唔開閘好啊？照開啦，一開咁好多水咁樣衝咗出嚟啦。 但係污糟水，即係淡水定鹹水 嗱， 有冇好似我咁樣去聞一聞？ 唔係咁，其實咧佢係當然有陣除啦 ，OK，、即係唔使你唔使控埋佢都已經有陣除，但係咧佢就冇乜嘢固體喺出面，因為固體留咗喺裡面啊，因為個廁所係喺個鋪頭 咁夜先食飯，希望冇咁夜。 唔係，我已經盡量小心講啦，因為個廁所喺個鋪頭嘅最深深處嘛，咁所以出到嚟嘅時候咧，出嚟嗰啲水咧就 入邊嗰啲標係。 哦，唔係嗰啲標係唔係擺地下噶嘛、所以冇事嘅。咁跟住好啦，咁 水櫃啦，都係嗰啲水櫃嗰啲咯，嗰啲標係 咩叫水櫃？ 水櫃喎、 哦，唔係嗰啲，快講。咁跟住咧，好啦，咁然之後咧就即刻 call 人哋嚟要整啦，即係有 call 翻總公司啊咁嗰啲啦。咁然後咧，跟住咧。我哋有其中一位同事，高級少少嘅同事咧，咁佢就過隔嚟金鋪喎，就問人哋：喂，咩事啊？你哋嗰度唔係啊？佢就好似阿一嗰啲嗰種概念啊，應該係成條街嘅廁所都有事嘅。咁、於是咧，佢就過隔嚟金鋪就問啦、銀器嗰邊都問啦，係你哋有冇事啊？咁然之後過來咧，我哋冇事喎、咁樣。咁跟住咧，嗰啲金鋪 好金啊！ 唔係啊，金鋪嗰邊 黃金啊， 金鋪嗰邊咧，因為好熟噶嘛，跟住金鋪嗰邊咧有位同事咧。走出嚟就啊，得我帮你哋问，咁然之后佢又再过隔篱嗰啲铺头嗰度问，喂，你哋有冇事啊？佢哋爆啊佢啊， 咁樣好大聲喺條街度講，跟住哇好樣衰，突然之間覺得即係佢真係成條街嘅人都聽到。本即係我當時效力嗰間公司係爆咩佢嘅，咁我覺得好慘，就係咁啦。 哎呀， 係啊，啲加個意外， 啲標價會影響嘛，啲標價。 冇事冇事， 拜拜。